所以我哋身在加拿大啊，即系应该关心加拿大嘅事情。咁但系我哋好多人弟兄姊妹嘅根都系喺中国或者香港，所以都有时都我哋要关心中国或者香港嘅事情。咁啱睇电嘅报告咧，你嘅香港嘅消息咧，就系、是、咧粉岭一个185尺嘅单位，15尺嘅单位，即系蚊型嘅咧，售价系300几万。185点住咧吓，有啲房咧影出嚟上边咧，那个厅咧、那个宽度咧，你嘅手咁样撑咧，差唔多呢边到长，呢边到长噶啦。一个咁嘅厅，你可以点摆 sofa 咧？我问问你，香港嘅家经济真系一即系咁嘅楼点住？咁高价钱，几多后生仔点自家？又谂翻起即系啱啱完咗，我哋都放一个深入大石嘅占中事件啊，算系暂告一段落。咁当然唔喺度讲边个啱边个错，都有无论占中反占中都有佢嘅道理。不过其中一段说话引起我最大嘅注意就系、是，即系呢个反占中嘅人，即系佢唔好再后生仔唔好再搞抗议啦。你哋唔好再搞嘢，等我哋可以过翻正常生活 ，back to normal。咁但系对对方嗰班占中嘅人就讲：，你叫我哋唔好抗议，让市民可以回归正常。咩叫正常呢样嘢咩？香港正常咩？唔占中香港就正常咩？一层楼卖到1蚊嘅300几万正常咩？贫富悬殊好正常咩？贪即系官商勾结正常咩？即系啲人即系唔系超过15000，我唔知啊，超过90000几啦，我都唔知。即正常咩？唔正常。即系点解香港啲楼价咁贵？其中一样嘢就系真系即系啲地产商系即系。或者炒卖噶，即系好多嘅不正常嘅嘢又发生。咁但系都开心啊！一件最近一件开心嘅事啦，就系、是、官商勾结嘅后果，就系两个人要坐监。知道嗰件事啦，系咪啊？啊，即系廉署虽然嗰个 head 都曾经即系之前个 X 啊，个 X 嗰个即系廉署嗰、那个啊，自己都贪，希望而家呢个姓白呢个唔贪。廉署最近做咗好威嘅嘢咧，就捉咗呢个勾结嘅官商啊。个商人者咧，我系留意啊，姓郭嘅商人，因为佢系被誉为系香港甚至可能系全世界最有钱嘅基督徒，不过坐监。我哋冇问我系咪真基督徒假基督徒啦。不过我想讲就是基督徒一样会犯错。我个人相信从他过去的言行，我觉得他都是一个 真心信耶稣的商人基督徒。但基督徒也会犯错。过一年里面或者一段时间都知道很多很名人啊，全世界最大的教会的牧师赵容基现在在哪里啊？一样是就是因为贪污，所以要坐监。学运嘅领袖，其中领袖柴玲，大家都知咩事啦，系咪啊？佢即系讲喺多年之前，佢俾一位嘅牧者嚟到奸污，而呢个牧者喺今日。是很有名望的一个牧者，事件到现在都不知道 是真定假。如果是真的话，一方面想说就是我们不要看人，人会令人失望，神不会，我们定睛仰望的是上帝。有时候无论是怎样出名的信徒或者教会领袖都会跌倒，我们看神，我们不要看人。好啦，讲翻转头啦，嗰个官商啊，讲完嗰个姓郭嗰个商人，希望坐监，希望坐监之后咧，佢真系即系以后出嚟 将来出来就不要 再贪污了，再官商勾结了。我想讲那个官，那个姓许的官，这个官都很过分，真的很贪的，他喜欢饮饮食食，喜去旅行扫货，吃最好的，住最好的，他喜欢听音乐，经常去 欧洲呢，即去听啲音乐啊，好贵嘅飞，他喜欢买啲好贵嘅黑色嘅胶碟喎，然之后喺佢嘅即免费住嘅，即系呢嘅商人又俾佢免费住嘅，然之后换取利益嘅豪宅嗰度咧，整一个音响厅，哇大到咧好似音嘅黑胶碟嘅床，即系 library， 然之后就劲高级嘅喺度享受音乐，咁咧又藏咗有万几呢嘅黑胶碟。咁当廉署上去捉嘅，睇佢查佢嘅豪宅嘅时候咧，就发觉好多黑胶碟好名贵、好贵买翻嚟咧，未开嘅。喺个衣柜里边好多名牌嘅衫啊、颈巾、即系手巾、领呔啊，未开嘅。点解买而唔开咧？一阵咧我注意，点解呢个人中意买嘢但唔开嘢咧？咁即系咩啊？即系咩啊？呢个人好享受咩咧？享受买嘢嗰个乐趣，买嘢个乐趣，都买嘢佢开心嘅。都要唔系只有拥有嗰样嘢，系只要俾钱买嘢嗰个过程。呢、这个程度上某程度仲反映到现代人嘅好多心态啊，中意买嘢，中意扫货，但未必用嘅。希望你屋企嘅衣柜、鞋柜里边冇呢类未开嘅嘢。如果有嘅话，唔该完咗之后同我讲声。我同你倾偈，这个曾经的高官，他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叫士人，士啱啊，佢仕途亨通，冇改错名系咪啊？仕途亨通，士啊嘛，但系佢唔系净系士喎，士咩啊？士人，咩叫人呢？咁同头先嗰个人字，人字好有意思嘅，中国字系好有意思嘅。人系点写噶？企人边着两横。呢、这个人啊，人原来牵涉嘅唔系一个人，系两个人，呢种叫人。呢、这个士人哥哥做高官，但系好明显佢心目当中，佢冇对民生有真正嘅体会。社会贫富关个鬼事啊！好多人冇得食，住住劏房，与我无关。佢晚前嘅好多嘅交碟，佢晚前嘅去边间最好嘅茶楼，食最好嘅餐厅，食最好嘅嘢。佢嘅事字讲得啱，但佢不配一个人字。人系咩嚟噶？人就系两个人，系多个人，系对别人嗰个关心，嗰个嘅关爱，呢个叫做人。佢望嘅名字。不应该有个人，有个不配称的人字。这件事又想起另一个人物，一个意思。刚刚这就跟这个士人呢，刚刚一个对比。这个西人来的，他的名字呢就叫 Scott Nielsen， 这个人很巴闭，这个一个很巴闭的人物，这个是一个荷里活的制片商。好巴闭啦，好有钱啊！呢因为佢拍嗰啲戏咧，铺套都极卖座嘅，包括咗好卖座嘅《Titanic》，即系《铁达尼号》在内，喺荷里活就嚟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极大权势。有一次佢跟朋友去柬埔寨嚟到去旅行，你柬埔寨去边度啊？去柬埔寨，你叫我去，梗系去边度啊？吴哥屈啦，系咪啊？听过未？个个柬埔寨个咧，咁吴哥窟啦，一个好出名嘅遗迹。另外就去托达文像啦，佢柬埔寨唔托达文像，梗系错啦。点知朋友带呢个制片商喺边度咧？去垃圾山，咩嚟噶？景点嚟噶？梗唔系景点啦。柬埔寨喺吴哥窟之后之外， 有很多垃圾山，很多的 窮人，特別小朋友在那裡賺食的，在那裡抄有嘢有可以吃的嘢或者賣的嘢嚟到變賣，很多小朋友在那裡維生的。知不知道垃圾擺耐之後有什麼味道的？如果你不知道什麼味道的話，即是你不是負責丟垃圾那個，你問你家裡負責丟垃圾那個就知道，因為就味很難聞的。就算負責丟垃圾都是很快時間就丟了，哇立刻拿出來就立刻離開臭。但是這些小朋友就在那裡生活的。當你的製片商 Scott Nelson 去到之後，看完之後回來之後他睡不著覺，然后他再去，咁再去就不同了，他辞了职，要变卖家财，变卖家财，他喺度组一个，佢建立个组织，他全时间嘅喺度嚟到去帮佢哋建立个组织，他要帮啲小朋友嚟到去翻学，佢整个组织叫做 Founder of Cambodia。Children's Fund， 簡稱叫 CCF。我想我哋中中可能有識呢個名字啦，唔係因為大學團契，我哋叫咩話？叫 Chinese Christian Fellowship。咁我嘅 CCF， 佢又叫 CCF， 不過兩個唔同嘅意思。佢係柬埔寨嘅兒童基金，翻譯啫。我大家留意一下。这个 Scott Nelson 他的笑容，为什么一个成日由一个很高尚的地方很富贵的人要去到垃圾山那里跟他们去救他们，成日要去垃圾山的一个世人，为什么他会笑得那么开心的？为什么？我不是想讲 Scott 的信仰，我不知道他信仰，一直都不知道信仰。不过无论他是不是基督徒，他都配个仁字，仁爱个仁字。在刚才我所读的圣灵所记的果子里面，使唔好下次背啦，使问你一个问题，知唔知你数咗几种果子啊？啊？几多种啊？九种果子，九种果子，其中有一个第一个排第一个对对仁爱、喜乐、和平啊，跟住咧忍耐，跟住咧恩慈、哦，仁爱同恩慈有咩唔同啊？仁爱同恩慈有咩唔同啊？英文点译啊？仁爱系咩话？仁爱是 love， 恩慈呢是啊，得啊，系你识呢个睇噶，系咩话？系 kindness， 系 kind。我问你 ，love 同 kind 有咩唔同啊？好似相近系咪啊？但有少少唔同喎。kind 就咩话咧？我中文叫和蔼可亲，系咪啊？对人即系好和蔼嘅，好先生，我另外嗰啲叫 kind， 好呢个人好友善啊，我笑容好可亲，呢叫 kind， 恩慈。但系唔等于佢系仁爱，即系两样嘢唔同嘅。仁爱英文系好靓咁叫做 love 爱。头先嗰个制片商，佢我唔可以净话佢一个友善嘅人。他对人很友善，我们不可以说他是 kind， 即不可以只用这个字来用他，只能够真的可以用一个字 love， 他对小朋友有一份 love。 这个 love 不可以是对物件的，对于黑胶碟下去没有黑胶碟啊！即系我几心先买到翻嚟，真系开心。呢个系咪 love 嚟噶？呢个唔系 love 嚟嘅，呢只不过有啲拥有欲嘅满足。恩慈系 kind， 仁爱系 love。 我想起圣经的故事，就是刚才我读的故事，好撒玛利亚的故事。我想起这个，即系两个，我将这个官同埋呢个祭品商做个比较，系两个完全唔同嘅极端嚟嘅。一个有仍然好开心，一个就要坐紧监啊。好撒玛利亚故事，大家好认识，好即系听过好多次。不过同大家再一次去思想呢个故事。呢个故事通常我哋称叫好撒玛利亚嘅故事。故事好简单，大家都认识啦。开始的时候咧，有个律法师想试探耶稣，就话：夫子，我应该做啲咩可以承受永生？然之后耶稣就问翻佢律法上所讲嘅说话，你念嘅咩嘢？佢就回答就话：我尽心尽性尽力，我尽意爱主呢个神，又要爱邻舍。佢啲属律法书嘅，我哋今年会背金句，背金句等于我哋咩？系读圣经。但读圣经主义等唔等于我哋行圣经咧？唔等于喎，系咪啊？呢个人熟唔熟唔熟啊？熟，但系有冇做到咧？好明显，呢个律法师佢熟圣经背圣经，但系佢冇行圣经，所以佢即系要做嘅。耶稣就话：你回答啱，你都背呢经文啱，你回答系啱嘅。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佢揾个例子嚟到去同佢讲，要行，唔好净系认识圣经、背诵圣经，你要行道。听道要行道，读经要行经，读行行行嗰个圣经所要用嚟做嘅。嗱，要显明自己有理咧，就话咧，咁边个先要轮上？你想我爱边个啊？其实想驳斥翻耶稣嘅说话，佢根本冇个心嚟到去寻真理。耶稣回答就话：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落耶利哥啊，就点知唔小心俾个强盗咧系即系捉咗，剥咗佢啲衫啊，然之后打到半死。抌喺路边走咗去，呢时候有两一连咗两个人经过，一个祭司经过，一个利未人经过，都系神圣嘅人物，但系呢两个人冇乜同情心，见到走开就算数。反而有一个撒玛利人经过度，看见得就动你慈心，于是咧就上前用酒同油嚟到倒喺佢伤处，包扎好，然之后扶佢即系上，可能一劳区啦，啊，然之后带佢去个店里边嚟照顾佢。第二日冇时间，就留低啦，就留一两钱银子交俾店主，就托个店主嚟照顾呢个伤者。然之后有剩嘅咧，就翻嚟可以，即系唔够，我翻嚟仲俾你。跟住耶稣就问呢个律法师：你谂三个人里边，边一个人系嗰个被打、被抢劫嗰人嘅邻舍咧？边个人对嗰个邻舍呢个人好啦？这个律法师就说呢，那就是怜悯他那个撒玛利亚人。耶稣就说，你去照样行吧。这个故事可能被误解成为一个道德的故事，啊，这个是一个教我们的道德，要对人有爱心，要做一个好人。这个故事是不是只是想教我做好人，见到人受伤不要只眼开只眼闭就去帮人，是不是那么简单？似乎不是那么简单。如果是这样的时候，耶稣不需要特意 highlight 那两个没有同情心的人是谁来的。这个是祭司，祭司在圣殿里面负责事务的祭司，就是特别神圣的，还有利未人是特别所谓神圣的支派。这个故事很明显，耶稣讲的故事不是要骂这样匪徒，那个匪徒是不是重要角色，只是很针对什么呢？很针对那个祭司和那个利未，所以呢，其实这个故事呢就不应该叫好撒玛利亚人的，因为更加重要的角色呢就是什么呢？就是祭司和利未，所以差了两个，不是一个，是两个，一个祭司一个的利未。弟兄姊妹，表面上这个是一个道德的故事，教人做好人，教人关心别人，这个表面上我们都看到的。但是实际上这个故事不是只是一个道德故事那么简单，而是一个宗教的故事，一个关于敬虔的故事。这个故事不是只是教我们做好人，而是要信徒做一个好的信徒。明白我的意思啊？这个故事不是教我只是做好人，这个故事不是想 耶稣讲呢个事唔系达到呢、这个，我过做好人啦，咁简单，而系要信徒做一个敬虔嘅信徒，做一个仁爱嘅信徒，做一个当有人有事嘅时候，你去关心人。虽然嗰个人唔系你打嘅，唔关你事，你冇做坏事，但系你冇做好事。当你冇做好事嘅时候，一样。等于做坏事，你见死不救一样做坏事，信徒唔应该咁样。当你见死不救嘅时候，你话你只系信徒，其实你只不过自以为信徒，你只不过自以为得救，但你冇一个仁爱嘅心嘅时候，究竟呢个祭司呢、这个利未系咪真系敬虔？佢嘅敬虔系真敬虔，因为自以为敬虔嘅故事，真信仰，真信仰。真正信耶稣的是有印记，这个印记就是一个仁爱的心，一个对人关心的心。所以弟兄姊妹小心、没有这个印记，没有一个恻隐之心，没有一个怜悯的心的信徒，很容易自己不知道自己未病，可能本身并非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所以这个故事呢，我们通常叫做好撒玛利人，其实焦点其实不是好撒玛利人，是那个祭司和那个利未才是耶稣所宗旨的。但是这个圣经教说不是，这个故事当然不是最重要的，当然不是那个好撒玛利人，所以不应该是好撒玛利人的故事。其实重点也都根本都未必真的那个祭司和利未，那么释经家就说，如果重点不是那个好撒玛利人，也都不是那个祭司和利未，那么谁真正是那个的重点啊？谁啊？谁是那个角色啊？那释经家是这么解释的，路加福音是很特别的，路加福音记载很多耶稣的比喻，这些比喻第一个提到的人往往就是主角。明白我说什么？第一个 mention 的人，那个人通常就是主角。比如在财主和这个拉撒路的故事，大家熟悉的故事里面，提谁先的？有一个财主，然后先讲拉撒路，即是先提个财主先的。在那个故事里面，财主先是主角，第一个 mention 的那个就是主角。在这样的逻辑里面，浪子回头的故事就很对了、好像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故事怎么开始的？耶稣说什么？有一个小孩，是不是？不是、怎么开始的？浪子回头故事怎么开始的？有一个人有两个仔，提谁先、提那个父亲先的。这个故事、这是另一个故事，又说就变成另一个故事了。那个故事常用错误解释，是浪子的故事，就是个细仔离家后来回家的故事，浪子回头的故事。那我在另一次讲到都提过，真正的重点其实不是那个浪子，更大重点是那个哥哥。因为故事跟那班不 care 犹太人信不信耶稣，不 care 信不信耶稣那班的律法师，他们只是顾着自己，不理那些失丧的人。因为耶稣透过那个故事来责备那些，我同嗰班罪人食饭，你班废材人话我，因为你唔 care 得唔得救，我 care 你唔 care。而且用一个故事讲，你哋就嗰个大哥，顾自己嘅利益而唔理个细路。所以重点其实唔系嗰个浪子个细仔，重点系嗰个大仔，就系、嗰班耶稣要指向嗰班嘅废材人。而更加正确嘅，那个故事最重点唔系关乎个细仔，亦都唔系关乎个大仔。关乎边个？嗰个爸先系主角，嗰个爸先系真正嘅主角。点解啊？嗰个故事系讲咩啊？讲父爱，讲天父对失丧儿女嗰个爱。浪子回头嘅故事，真正嘅主角唔系浪子，亦都唔系阿哥，系个爸爸，天天喺村口等个仔翻嚟嗰个爸爸。天父的心，其实这个情况很明显的，因为浪子回头之前有两个故事的嘛， 是不是新咩话啊？前两个咩故事啊？第一个新咩话？第一个是失羊，第二个咧失钱，第三个咧先至系浪子回头故事啊嘛。咁问你前头两个故事，失羊故事、失钱嘅故事嘅主角边个啊？系咪羊啊？系咪钱啊？梗唔系啦，系咩啊？系失去嘢嗰个人啊嘛，明唔明啊？所以有一个人有一百只羊，就一只系嗰人做主角啊嘛。所以首先 mention 嘅嗰个咧就是、主角，呢个路加福音好特别嘅潜规则，第一个 mention 嘅第一个提到嘅人物就系、是、嗰个故事嘅主角。如果咁嘅时候就趣怪啦，睇翻呢个好撒玛利人呢个比喻。的故事边个系第一个被 mention 嘅人呢？我哋睇翻嘅时候，第三个字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啲咩啊下耶利哥落在强盗手中。第一个提到嘅人系边个啊？唔系祭司，唔系利未，亦都更加唔系个强盗，系俾强盗打伤嗰个人，吓嗰个人先系主角。因为你有嗰个主，嗰个主角，点解嗰个主角嚟噶？嗰个人叫咩名啊？唔知道、啊。点解话嗰个人系主角？一个理由噶、啊。其实呢个故事有一个好严重嘅释经上嘅陷阱俾我哋嘅。如果我哋将呢个故事比喻做好人，嗱，见到人受伤。你要帮他，甚至你要献出那个钱财来帮他，不要吝啬。这样的时候呢，你留意这个故事的前节是什么话？前节是个律法师说跟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什么话承受永生。然后耶稣答他同一句话，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可以得咩话永生。你咁样解经呢有危险咯，咩陷阱啊？点样得永生啊？点样得永生啊？做好事得永生啊！我考下你啲记性先啊！以弗所书系咩话？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啊，跟住话咧，并不是出于自己，那是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咦，原来我哋因信称义，我哋唔系咩话？唔系因为行为称义。如果信耶稣唔系，如果行好义就得永生嘅话，我哋唔需要做福音啦。鼓励人做好事，鼓励人做慈善，鼓励人去真系穷人就得永生啦，系咪？呢故事系咪咁解啊？呢故事唔系道德故事嚟嘅，呢个故事系一个讲敬虔、真正信耶稣嘅人嘅表现。讲翻转头，嗰个人点解嗰个被受伤嗰人会成为主角嘅？嗰个人有咩特别咧？好似好被动喎，俾人打，俾人。拉佢，最后被人帮佢扶上呢、这、一个即系只炉嗰度，然之后俾人去敷药。呢、这个好似冇做到任何嘢，点解个主角嘅？如果系睇翻转头嘅时候，呢、这个有咩特别啊？呢、这个人被祭司、被利未人所遗弃。这个人被强盗剥了件衫，这个人被自己同胞犹太人所弃绝，祭司利未加，祭司利未加犹太人嘛，被犹太人所弃绝，被一个被犹太人视为是外邦杂种的外邦人撒玛利人所接纳，明唔明啊？呢个人被包裹，呢个人被用油嚟到去倒在佢身上， 边个嚟噶？边个嚟噶？呢个耶稣嚟噶，耶稣嚟噶，耶稣被祭司利未所撇弃，钉佢啦，唔要佢。耶稣被强盗啊，一般嘅人除衫，分交佢嘅内衣。福音佢咪冇有冇耶稣？耶稣被犹太人所弃绝，福音被犹太人所弃绝，但系外邦人呢就去接纳。所以即系后来保罗同外邦人重温，因为犹太人弃绝福音，弃绝耶稣嘛，系咪啊？所以犹太人唔要，外邦人要。呢个就系耶稣所讲嘅笑话，就系匠人所弃嘅咩嘅石头，成为咗咩咧？防角石。即是你不要，但有人要。耶稣被钉之后，被什么？被包裹，被膏油，来去即是抹在他的身上。这个人可能未必完全同意的解释，但这个人极有耶稣的影子。如果这样的时候，咦，这个人像耶稣吗？这个人代表耶稣？这个故事不是总做好人的故事吗？这个是你可以为这个做好人的故事，但是好人有一个特别的形象，就是耶稣形象。我想我不知道我讲到这段时间，如果你一路听我所讲，然后脑里面想出另一段经文的话，那就是你有点境界的。我一路讲到这段时间，你想到另一段经文，这个被人打到飞起，跟耶稣什么关联啊？虽然他一做的事像耶稣，是不是你断估啊？太过断估是不是？如果我要找经文来 support 的话，你找哪个经文啊？咁我开股之前你想想，我开股了，估到的就不要太骄傲啊。是哪个经文啊？马太福音廿五章就是那个证据，那个 support， 好熟悉的故事啊！大家系咪啊 ？support 喺马太福音第25章讲到耶稣喺末世嘅时候，将人将信徒分做两种，一啲右边喺左边啊，即系绵羊喺右边，三人喺左边。喺马太福音第26章，唔系25章。的第34、35節开始，这班人一班人会受赏赐，一班人会受惩罚。啊，喂，咁你问，点解嗰班人会受赏赐嘅？喺右边嗰班受赏赐，嗰班左边嘅受惩罚，点解啊？因为耶稣就话第35節，因为我饿嘅时候，你俾我食；渴了，你们给我饮；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如果你估啱嘅话，再讲翻次啦，唔好骄傲啊！即骄傲系一个唔啱嘅地方。我留住我，我赤身露体，你给我穿；我病咗，你看过；我在监里，你们嚟探我。众人就话：喂，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咗，我哋俾你饮食嘢；渴咗俾你饮，冇试过见到你喎，我冇咁做过。我几时见你做客旅，留你住啊？我见你冇衫着，我俾你着几时啊？什么时候见你病咗，摆坐监里嚟探你冇啊？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咩话最少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跟住再读第4节之后话咧，佢对嗰班就惩罚嘅人嚟讲：我饿咗，你唔理我；我口渴，你唔俾我饮；我病咗，你唔嚟睇我；坐监，你唔嚟睇我；我冇衫着，你唔俾衫我着。几时有啊？我既然见耶稣你这样，我不理你啊。跟着第45章说，王对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作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人要往永生里去。这个很强调耶稣所讲的 同呢啲一样，唔系所讲嘅系做好人做上天堂，而系真正信耶稣嘅人就有耶稣嘅心，耶稣嘅仁爱嚟到帮人。当你帮人嘅时候，就反而帮，即系嚟到去帮助爱耶稣，爱人等于爱耶稣，爱耶稣嘅就会去爱人，两个唔可以嚟到去即系划分嘅。弟兄姊妹，好撒玛利亚故事讲的是我们没有真正的敬虔，我们没有真正的爱主，我们真正的爱主。在下佢亚节背经咧，我背咩就圣灵所结的九种的果子啊。吓喺呢一个即系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间咧。就将仁爱摆第一，仁爱、喜乐、和平，有冇次序之分嘅咧？吓，呢个次序有冇重唔重要咧？今日讲讲，今日唔会同大家数晒九种嘅果子。不过某程度上，仁爱摆第一，似乎又啱嘅。Love is most important。有冇经文支持啊？耶稣话咩话？保罗话咧，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嘅咩话？最大嘅系爱。之前经文嗰度话，我有先知讲道之能，凭过有我奥秘，却没有咩话？爱就与我无益，爱好紧要。所以即系爱主、爱神，爱就包含咗全部嘅律法。所以将仁爱摆第一系有个理由噶。Okay?爱之后咩啊 ？love 之后咩啊？就系在有冇逻辑咧？有逻辑噶，施比受即系更为有福。我常都话，我哋将我哋嘅快乐建诸咩话？别人快乐之上。我见到相片当中嗰个 Scott Nelson 真系好开心，因为佢将快乐建筑嗰班重新可以离开入入山可以读书嗰班小朋友嘅笑容之上。当我小朋友开心，他就开心。保罗个名言就是我们要喜乐。我再讲，我们要喜乐 ，rejoice again， 我们要 and rejoice。点解啊？因为保罗是一个爱神，有一个即系爱人之心，呢个真正嘅仁爱。仁爱跟住嚟嘅弟兄姊妹，你必有喜乐。真真正正的喜乐来自仁爱，不是你扫货扫到便宜货那个是开心，那个开心很快没的，真正开心现在的开心是来自仁爱，你帮到人你又有长久的喜乐，而不是吃一餐丰富的晚餐，真的开心了，接着转个弯兜个圈又肚饿了，那个真的很短时间。吃东西的开心，人都讲过，就算是吃鲍鱼鲍心知道、我们都跟大家坦诚，希牧师是一个经常吃刺的人，因为我做木工嘛，成日都喜欢做木工，当然有吃刺啦，因为经常吃刺，真的周成吃刺，鲍心知道 的那种满足不是时间上的短，是什么？距离上的短，由哪里、由这里去到这里就不开心了，几远啊？呢个几尺啊？就系呢度咁简单。你话嗰个开心满足几短时间？真正嘅仁爱系真正嘅喜乐。弟兄姊妹，当呢个世界更多人能够仁爱相对，人人彼此相爱，人人就喜乐，人人仁爱，人人喜乐嘅后果系咩嘢？天下太平，所以仁爱喜乐之后，跟住嘅好顺利成章系咩话？系咩啊？仁爱喜乐，竟然到和平平安，好有逻辑。所以弟兄姊妹啊，我咪有啲嘅即系先后次序嘅分别。好啦，又慢慢转头，圣灵所结嘅果子。有九种果子，怎能够有那些果子呢？怎能够令我有仁爱、和平、喜乐呢？ 如何得个果子？如何结果子呢？如何能够结果子呢？怎样能够按时候结出圣灵果子？又问下你啦，你谂边年经文醒我哋如何得着圣灵嘅果子呢？咁嘅时候，不妨我哋掀去诗篇第一篇，就教导我哋如何得果子。诗篇第一篇，如果揾到位，我成读一到三节。诗篇第一篇一到三节，好有意思嘅经文啊！话俾我听，我哋如何能有仁爱、喜乐、和平呢啲咁美好嘅果子？九种果子。如果揾到成读嘛，一到三节，一二三，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恶人的道路，不站人民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那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尽都顺利。呢度讲按时结果子，好似棵树栽在溪水旁。点解似乜嘢？点解能够树栽在溪水旁啊？系因为嗰人昼夜思想神嘅律法，思想神嘅说话，喜爱神嘅说话。弟兄姊妹，喜爱神嘅说话，正如我哋今日主题，渴慕追求神嘅话语。而家努力遵行，嘅时候咧，我哋就必能够有结出九种嘅果子。愿意我哋弟兄姊妹都能够结出美好果子。啊，睇份报纸，你唔系讲家军嘅家军嘅家军嘅才值出点啦？我想睇咧加拿大嘅。加拿大嘅新人嘅新年愿望，原来排第一位咧就系锻炼身体。我攞嚟翻前一张，呢啲忘咗。佢睇唔到，睇到啦系嘛？第一最紧要咧，十大愿望，第一系锻炼身体，第二系保持快乐，第三系减肥。加拿大新人想减肥，第四系戒烟。第五下咧做正经呢个系唔沉溺上网，先讲五样系咪你嘅心愿嚟噶？正啊！跟住第六咧就全力以赴做到最好。第七系戒酒，第八系爱自己，我冇明咩爱自己啦。第九努力工作，第十系唔好将事情搞到塌塌糊涂。呢系十大愿望，我唔知有几多应到你，系咪减肥啊？睇完呢个 list， 你有咩感觉？我嘅感觉就系、唉，点解啊？问你，你十点都好嘅，唔错啊，几好啊！减肥、戒烟、戒唔好咁多上网，几好啊！做自己一本分，几好啊！个愿望都同周围嘅人冇乜关联嘅。加拿大好多穷人，温哥华好多穷人 ，O K， 两愿望里边冇啲同其他人有关嘅，冇啲愿望希望世界和平嘅，冇啲愿望希望人人可以安居乐业嘅，呢个唔系我的愿望，我的愿望是我哋能够 fit 吓。减肥，我能够乜做得更好，自己，十个愿望都唔能够同仁爱两个字牵上直接嘅关联。弟兄姊妹，如果你今晚晚上不妨呢十个愿望，当然我唔介意，当然有减肥啊，减上网嘅事啊，都好嘅，都系美妙嘅，因为身体健康紧要。但是如果你的愿望当中是有些仁爱的成分，希望你愿望之一是这个世界更加美好，你周围人更多得帮助，这个更加的美事，因为仁爱是九个果子第一个。同心祷告，请我主，我们就要帮助我们真的追求仁爱、喜乐、和平， 神啊，这个世代里面就太多人需要我们关心，不要让我们冷漠，不要让我们熟读圣经但你不履行圣经，好像祭司和利未一样，我们没有一个恻隐之心，或者我们只是满足于物欲的拥有，而不将爱施予给人群，施比受更为有福，帮助我们，让我们2015年所作的一切能够荣耀天上的你，让我们2015年所做的能够令我们周围的人能够得到更多的帮助。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字祈求，阿们。 我们唱一首回应诗，生命圣诗304。诗歌好短，得四句，咁我哋唱两次吓。 梦真快乐，原因就是这样，耶稣已将我冲淡躯壳。我今歌唱，天天要歌唱，耶稣已将我冲淡躯壳。自我心最安最痛。我一生耶稣除去我重担，赐我平安，我甘快乐，原因就是这样，耶稣已将我重担除开，我真快乐，原因就是这样，耶稣已将我重担除开，我甘歌唱，天天耶稣已将我重担除去，前我心被罪恶重担送一生，耶稣除去我重担，赐我平安，我甘快乐，原因就是这样，耶稣已将我重担除去。 现在献金的时间，请两位师姊来到台前。奉献是我们基督徒的本分，在座有朋友或者信徒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你不要客气，将奉献袋传开就可以。 请大家低头为献金祈祷。慈爱主，感谢你，感谢你俾我哋有翻嚟敬拜你嘅时间，亦都感谢主你俾我哋有健康嘅身体，让我哋有工作嘅能力赚取金钱。我哋亦都仍然将部分嘅金钱奉献喺神嘅事工上边，求主你悦纳。我哋祈祷交托奉教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 跟住我哋有本堂牧